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00集，王璐还有其他演员那边当然也是把狼河给夸了一顿，甚至把较劲延续下来，录制结束后纷纷邀请狼河去吃夜宵。那狼河怎么好答应啊，答应谁都是错，赶紧说自己还有事。哈哈，知道啊，你还有新剧要上，最近忙是不是？萧雨谦很理解他的样子，还热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行吧，那就以后再约，有机会合作。狼河连声感谢大家，一行人基本是前后脚出了演播厅，却见这电视台大楼里竟是有个和尚，和尚身边还有台领导陪同。王璐一下就认了出来，觉慧寺的司空法师啊，基本等于觉慧寺的二把手了，重点培养对象。因为年轻位高，还在网上红过一阵，当然在某个圈子内更出名的是他本人的实力，很为人信赖。在不动法师基本不随便出去的情况下，能请到司空就已经是很给面子了。而对于蓝河来说，最难忘的还是当初在觉慧寺看到司空被不动法师用棍子打。不过蓝河记得自己这个身份是不认识司空的，所以只是面露好奇地看了两眼。司空法师看了两眼这边，忽然走了过来，直直冲着蓝河。蓝河吓到，确认了一下胡七十九藏得好好的，那司空法师是认出了包裹岩石的宋福坛吗？来打招呼。没想到司空法师过来直接对他合十一礼，众人惊讶了。在大家心中，司空法师就是京城高人中仅次不动法师那个梯队的了，要说不动法师是超一线高人，那他弟子司空怎么也是一线高人了，寺里其他法师都要往后排一排，那他冲着蓝河行礼是什么意思？不止一个人想到了，以前貌似有位道教名宿江河道长对蓝河行礼的路透，当时都是传是误会，具体怎么样也不知道，但法师怎么也对他行礼，都让人怀疑上次不是误会了，这人到底是什么路子呀？果然连台领导也迟疑道， 司空法师您认识这位？阿弥陀佛。 司空法师淡淡道， 只是想来要个签名罢了。 众人无语， 我去， 连法师也看了锥或者燕京碎石记了。蓝河心想，不动法师应该没有把他的马甲暴露啊，硬着头皮道， 啊，这样啊，那我给您签在哪儿？ 自然有人提供笔纸，蓝河就写了记忆再签名。因为是司空，要签名这个动作都一点没损伤他的高僧风范，甚至让人觉得是不是自己太狭隘了，怎么和尚就不能有欣赏的眼缘呢？司空接过后客客气气地道谢，目光和蓝河身后包裹岩石的助理对了一眼，心中飘过淡淡的熟悉，但也没想起来为什么。其他人不知究竟，就单纯很羡慕，不信这个的无所谓，只觉得连和尚都欣赏就很棒，信的人则很抓狂，这可是司空法师啊，粉蓝河这个出了名不信邪的人岂不是浪费。不说别的，觉慧寺的头香几百万你都买不到。像平时挺信这个的王璐，看着司空法师离开的背影都在心里想了，如果是他的话，肯定借机和司空法师打好关系，然后以后不管是想蹲头香还是做法事都有路子了。蓝河呢？蓝河居然签完名就傻乎乎地离开了。 哎， 王璐叹了口气，傻人有傻福啊。要说蓝河婉拒其他人邀约的理由也不是完全捏造，他晚上虽然没有工作了，但要和宋福坛一起去看看镇武桥的施工如何。 蓝河离魂，宋福坛则保持人身。蓝河稍微飘起来一点，高于宋福坛一些。宋福坛和他之间还有锁链，总觉得自己像牵着氢气球，真是可爱。到了那儿，只见不动法师住在工地的板房里。说到这个工程，蓝河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。这都不是郊区，直接在寸土寸金的市区修个游园出来，然后挖人工湖，在湖上修桥。整个施工批准的特别快，图纸据说也是赶工出来的。蓝河看了一眼，那桥底到时好像还要刻字，反正大师设计准没错。此时工人已经开始施工开挖了，不动法师就断断续续诵经，时而休息一会儿。看到他俩来了，不动法师皱巴巴的脸笑开了，用他看清一切的眼神望过来，无常有所得，哈，多了条锁链，而且是冥鬼救我。蓝河道，王三奶奶送的是白无常用过的老勾魂锁，让老白看到非嫉妒疯了不可。宋福坛也道，妙感深圣母传我列子成佛之术。王三奶奶在那边有个封号，天仙圣母，只不过大家还是习惯叫她王三奶奶，更加亲切。不动法师微愣，随即笑道，佛道简参，佛道简参，也是不错。对了法师，我今天遇到司空，他居然问我要签名，你不是暴露我的马甲了吧？蓝河问道。不动法师还知道马甲什么意思。 没有啊，小友，我可没有抱你的马甲，一直在这儿念经呢。 不动法师也挺奇怪这件事，难道觉慧寺中有哪位僧人偷偷喜欢蓝河的戏？他们和尚虽然也看电影，但基本都是包场看主旋律电影啊，未必还是看得到吧。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答案，因为司空也来了。蓝河仔细打量，发现司空见到自己的表情很正常，不像是认出来了，只当他是宋福坛的鬼朋友。不动法师问司空， 你要了蓝河的签名？ 司空惊讶，随即可能觉得不愧是师父，老实点头， 是的，近来听师弟说师父有张蓝河的照片，可能是借此参禅，思考如今世人思想，便想也参一参。 不动法师惊了，司空提醒， 您不记得了，张寻春签名照啊，师弟说看到您珍藏了。 不动法师、蓝河、宋福坛三人都无语了。 我的妈呀，想起来了。 蓝河忍笑，原来是那张签名照，他和不动法师抱马甲时顺手送出去的，没想到寺里的僧人都看到了。但大家也没觉得，以不动法师的境界还会追星，尽往高深处想，还以为他参禅，所以司空也模仿了起来。不动法师怒道， 我收藏照片只是因为朋友赠送，而且长得挺帅的。参禅？你学我参的什么禅啊？ 司空无语，蓝河也无语，法师都这么直率的吗？蓝河都有点害怕有天在热搜上看到不动法师是和平鸽的话题，而且不动法师对司空的举动好像有点生气，气势汹汹地站了起来。蓝河刚想幸好棒子给我了，就见不动法师直接保以老拳，在外面万人景仰特别有范儿的司空法师抱头鼠窜。蓝河无语，宋福坛脸色平淡，习以为常。不动法师在板房内追着司空，别看年纪大，身手够好，不时还能飞起一脚，边打边问， 我问你，你参的什么禅？ 司空法师跑了两圈才憋出来，带着哭腔道， 虽然错了，但无相为体，我自参了出来，何必将法事于你？ 不动法师这才住手笑道， 哎呀，好。 蓝河看他俩打机锋，瞪着眼睛围观了半天， 难怪宋福谈不出家啊。这猛男宗啊，不，林济宗的老法师空手体罚比棒子打得还要毒，怕不是全员武僧啊。司空法师逃过一劫，喃喃道：哎，柳暗花明，无心插柳，清明果然还是要对了，善哉，回头要把蓝河的微博加个关注。蓝河说道：你还有微博啊？司空抬头看了看这无常鬼，淡淡一笑：没了互联网，如何在上面和远在地球另一边的法师交流呢？哎呀，你们无常啊，还是要多学习。蓝河无语：你先把自己的功夫练练好吧。再说蓝河遇到司空时，现场人多，还是在电视台，司空行礼的视频都传出去了，又在网上掀起了一波讨论。主题： 看了传神的路透，所以为什么司空要给蓝河行礼？他们什么关系？ 内容如题： 哎呀，肯定是因为蓝河帮司空带过孩子啦。 司空是和尚，你们好坏！但育儿博主确实到现在都不忘在评论区关照妈妈粉，你值得信赖。 看到楼主和前两楼，我以为我穿越了，怎么又来了？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江河道长和司空法师都给蓝河行礼。 之前不还说蓝河画猪头不迷信之类的，到底什么说法是真的？ 就不能是司空追星吗？咋的，和平歌里不能有无毛歌啊？ 哎，我说没人注意到蓝河终于有助理了，一个黑衣人。 本来当初江河道长给蓝河行礼就是不解之谜，好不容易淡忘后又来了个司空法师，网友简直是莫名其妙。到后来有自称知道内幕的宗教人士跳了出来，神神秘秘地表示： 哎呀，都是误会了，说出来你们也不会信，但放心，蓝河没什么宗教背景就是了，这一点可以保证啊，不但没有，他确实根本啥都不信。 这个插曲大家也只是一讨而过，最近有更大的热点，几个对宋导新戏有意思的演员在传神上都快打起来了。就蓝河参加录制的那期，据说萧雨谦和王璐都吵起来了，感觉把传闻都坐实了。正式播出之前，预告看起来就火花四溅，现场观众透露也说特别激烈，而且会有很精彩的表演。打起来打起来，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当期播出之时，广大吃瓜群众全都搬好板凳等看修罗场。 真就吵很凶，感觉互相别苗头。 撕得好，再撕响些。 可以，我就不爱看商业互吹，精彩。 左手，宋导真的不考虑现场 pick 一下吗？放眼望去感觉都是想争取他的角色的，不如压一下，如果最后主角从这个台上出的会是谁？ 首先我们要排除错误答案蓝河啊，排除法第一轮毫无难度。 蓝河明明表现不错啊，是我喜欢的寻春哥哥，宋导真的不考虑考虑带他玩吗？ 因为看过追，蓝河第一轮的演出精彩也不出大家的意料，最多说我们的寻春哥哥现场发挥一样棒，但很快就播到了蓝河在导师的要求下表演其他类型，几分钟片段很快就播放完了。眼看着直播讨论的中心就从王璐和萧雨谦大战中迅速转移了出来， 我去，这个全新的张寻春也太棒了吧，完全就是两个人，好疯啊， 真是炸裂了，和张寻春不同，但是也特别棒的感觉，是不是他早期揣摩角色的时候考虑过这个演法呀？ 如果这个演法我也可以，好有气场。 我宣布蓝河赢了，全场最佳。 我承认以前我觉得张寻春有点设定加成了，现在我彻底服气了，蓝河真牛啊，第二个版本看得我都发毛，一身鸡皮疙瘩。 三个反派个个截然不同，我愿称之为绝活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